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当场来解答，好吧？ 我们现在就是问题的时间哈，那大家要是有问题就可以跟老师请教，或者是有就是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也是欢迎。那当然这个内观这个这个法门基本上是要去做的哈、这个今天我们很幸运请到肖老师跟我们大概的把这个内观的这个核心的一些方式跟大家做了介绍，但重点是要去做。那这个不是随便这么说的，而是经过几千几万，是佛陀2500年前就开始这样做，那留下来的东西。那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在北传的这个教法里面，这方面的讲的就不是那么多啊、那事实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个北传的东西里面有时候会看到这些，但事实上真正的有系统在教这些的并不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接受到这个佛陀当时教的东西哈、那也并不是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缘分，那大家既然来了这里，我想这是很大的缘分，那有机会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那刚刚是不是有这边这样没有啊？没关系，来。 好，刚刚淡定有一点点慌神，突然听到肖老师讲说解脱了，我就慌忙两点醒悟过来，哦，这样解脱了。那我想要请教肖老师，就是说内观这个解脱的这样一个法门，基本上，依肖老师的经验，他的时效性，就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好，其实我们在修行上啊，假如说我们说抱着我要克己取证啊，或者我今生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果位，达到什么程度，这个呢都是不实际的，都不实际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你就是一种贪。我们在解脱的时候呢，是贪嗔都要解脱的，结果你对这个贪呢，你这么的执着，你是不可能。所以佛陀他在经典里头有介绍我们怎么讲的，就是嘎啷阿嘎梅耶，是什么意思呢？让时机成熟，要让时机成熟。你要在意的是什么？我有没有得到这个方法？你要在意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把你一些心力啊，应该有的心力啊，有精进力啊，有没有投入？有的话呢，其他的成果呢，让法去运作。也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上啊，假如是说我时时刻刻我都说，啊，我今生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成佛啊，或是我要成阿罗汉，或者我走菩萨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念的时候呢，你会时时刻刻修得不踏实，你想，哎呀，我这样子会不会突然间我等下要解脱了，变成我是哎阿罗汉，我就小圣了呗，我就是一个治疗汉了呗。哦，那我不行，我要走菩萨道，我要以后要利益众生什么东西，你就有心里的就不平衡了。不是，你真正的你修行啊，就是为这个方法是最后是解脱的一个方法。佛陀解脱了，他教导了所有的解脱，不是说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发个宏愿，大家要成佛，但是我告诉你，你成佛的话，是不是也要解脱？成佛大家都有机会，但是呢不是说大家都有那种能力啊可以解脱。你看一个佛陀出现是多久多久才一个佛陀啊，但是一个佛陀出现的时候，他可以让很多人可以解脱。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发一个心说我要成佛，我不要走这个解脱的道啊，但是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你本身你没有解脱的话，你怎么样去来度众生呢？一个佛陀出现的时候，假如他我说我这一个佛陀就我这里有一个解脱道，你们照我这个方法这样实现的话，你们就可以解脱。但是每个人说不， 我要像你一样，我都要成佛。那有谁来印证你这个佛陀的解脱道是可行的？所以一个佛陀出现时，一定要有一卦人，一大堆的阿罗汉来证明是这个解脱道是可行的。好，我们讲，当我们讲解这个解脱，是你完全的解脱的时候，你不再轮回了，是这样的大解脱。但是我们修习佛法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时时刻刻在解脱，假设你方法得到的话，时时刻刻在解脱。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我们身上啊，有多少多少那种哭的这个束缚啊，绑在我们身上。但你每一次在修行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松绑，松绑，松绑。所以这个是一种解脱。假如我们没有这个得到方法的话，你每一次碰到一个情境的时候呢，你是在增加束缚了，啊，一圈一圈绕得更多了。但是我你这个方法解到的时候呢，你是在解脱，你是反方向，你是在写，你不再到习性反应的时候，旧的习性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是在解脱，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方式来看解脱，啊，所以我这样子，我讲的是后面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来看法的特质，正一个正法的特质会让我们怎么样的？就是这样子的，六个，啊，世尊教法降一切。斯瓦卡朵，就是佛陀讲的这些法，其实没有像我们现在文思里头讲的这么的庞大。为什么？佛陀他是不同的状况说，他要讲。对，你说无明这么久了，突然间有一个佛陀，这个发现这个解脱到了，他对不同的那种根器的人呢，啊，他要讲不同的方式讲。那甚至以后呢，更多的弟子们呢，他领悟的不一样，他个人有个人体验，然后他再加上一些这样的门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其实说起来，佛陀讲的法是非常简单的、可行的、可以操作的，所以佛陀的教法是非常详细明确的。你一旦是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那一关了，啊，一十天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呢，啊，就是这样子，哎，看到他一直在解脱，一直在解脱，一直在，他说整个从内心里头啊，他就转换了。很明确的，不要是你要再读什么多少年的书，然后钻研这个佛经多久多久，把这个三藏啊都把它研读了怎么样，你才会那个？不用，你照做就得了。哦，所以佛陀的教法是很明确的。你一旦有这个机会了，是不是说？要磨些根器的没有，佛陀所教的呢，那时候的你看那些层次高高低低的人都很笨的人也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啊，任何那个学人啊都可以了解这个佛法的，所以学人皆可自明了。嗯，你学到的人呢，啊，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佛陀的教法是这么简单，这么可行。我自己这样子照他这样子的。这样为什么佛陀说你只要懂得一一句半句啊，一句半句啊，你就可以好好用的话，你就可以解脱嘛。佛经里头不是有这么讲吗？你难道还要多少多少经典来支持你才可以解脱？不用，你只要有一两句啊来好好使用的话，其实佛教就是佛陀就说教法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让你解脱。所以呢，每一个学的人都可以很明白的。好，而且呢，他给你保证，当下就能得成果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解脱啊，不是说让你等到证了什么果，或者是你死后啊，你才可以解脱。不是，你每一次如法修行的时候，你过如法的生活的时候，你是在解脱、解脱、解脱、解脱、解脱、解脱，因为你的束缚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呢人就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在，是吧？啊，所以呢，当下就可以知道成果了。不必说我开一个远期的支票，你要在某一个世界里头啊，你就解脱，你那时候还会得到正法，正法就在现在，正法就戒定慧就在现在，不必等到我在绕另外一个他方世界我来学戒定慧。你能去到那里吗？那还很难讲，你也很可能拿不到签证，是吧？啊，那你现在就可以学到这个状况，你为什么不解脱呢？你就可以一个一个解脱，一个解脱，一个解脱，一个解脱，等到你解脱某种程度的时候啊，任何世界，啊，都很奇幻的。你不想去，他们都抢着来，我要你这个人来，我要你这个，喜欢你这个人来。所以， 当下就有成果了，不必等到什么时候。那你学习过那关人就是这样，他们在学那关的时候，第五天第六天就想，哎呀，这个法这么好，我的妈妈应该来，我爸爸应该来，我的朋友他们这么辛苦，他应该来，这不叫哎一把辛苦，为什么呢？你得到了法喜了，你就想要来分享，你要邀人家来看，你就想你只要来你就可以自己很明白。所以邀君即来即见的，你来，只要你来，你来你就会知道，不是我讲虚假的，很自然的。好，那他来的时候呢，他说是啊，他学到了，哎呀，目标是这么的明确，好像你一下子把我摆到一个高速公路上头啊，目标虽然是很远，但是我知道我走上路上迟早我会到，而且呢这个高速公路很安全，假如说我有两个护栏，一个是觉知，一个是平等性，守护着我在高速公路上头，我只要这样勇往直前的走，我会到达目标。不是说我走到其他路上，很可能呢我的车啊一打顿的时候掉到路边去了，发生车祸了，也很可能呢路边的人畜啊跑上来了跟我冲撞，那我修了这个法目标很直，我两边有守护觉知平等心，让我就接着勇往直前的目直的走过去，目标非常的清楚，没有什么曲折，高速公路。所以你这么一修的时候啊，你的如法修行的时候，你智慧开了，你就是一个智者。你智慧开的时候呢，你这成果啊，啊，你刚才讲要什么样子一个什么个实效性怎么样，你会知道你到达什么样的阶位啊，不必人家来印证，你自己是知道，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呢，这才是真的，你到一个什么果，你到一个什么阶位。要人家来跟你说，某某人你得到什么果了，什么果了？我告诉你，那叫盲果，茫然不知你是什么果，啊，真正一个得到的人，他不会说，哎，我是什么果，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果，不会，啊，这样子清楚吗？嗯，是。 这样好，就是说，因为我这个点钟有点事哈，所以我等一下退出去，但是我请那个广先生， 是 我们未来的演讲人啊，就是来主持一下这个问答，因为我看还有一个问题。 是吧？ 那我先让广先生自己问个问题，然后上来了。OK， 好，可以，可以。 肖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您在讲 是 翻到的生活的意义 是 第226页， 嗯， 它里面提到。他说他这个，他说他本来一直没去上课，拖延，因为他生在一个顽固保守的印度教家庭， 嗯， 从小就学会了这个宁愿死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法绝对不能改信别的宗教，所以他对自己说，你看这是别的宗教佛教，这些人都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也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对， 这个他这句话就是说，不知道从我们 是 内观的这个角度啊， 是 讲他是在讲方法， 嗯， 是要解脱之道。可是他这个提到的这一段，让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从内观的观点， 是 当有些人打坐见神见鬼 是 这个状况的时候， 对 内观是怎么样来指导这些人？ 是 对别的宗教的 是 有神啊有鬼啊这个说法是怎么样行事？ 其实 这个本身也牵涉到您刚才一直在讲过去是前辈子等等，所以这一点是请您解释。 好，佛教并没有说没有神没有鬼，鬼神呢，啊，就是六道众生之一啊。我们讲无神论呢，啊，意思是说没有上帝创造这样子一个创造主，是这种概念。佛陀在佛教里头，我们有31天呢，啊，除了地狱啊、畜生、恶鬼、阿修罗、人之外呢，都是天界啊，有不同层次的天的，是有神的啊，有梵天，有什么东西的。但是呢，这些呢，在佛教里头都不是一个主宰者。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神，神可以创造所有的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神， 无神论是这样的神。因为格林卡老师他是在印度教家庭出生的，他们信一个有一个大梵啊，梵我，他是一个，他是也是一个宇宙的一个主宰啊。但是呢，因为他以前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他时时的不敢来上课。但是他上完之后呢，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刚才讲的，我们讲到见神见鬼的时候呢，是我们内观的是态度是什么？是你要用平等心来对待，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宿世啊可能积累的一些习性。我们讲一些散卡了，一些你的习性反应，潜藏在你的牵流这个有分心里头的一些杂染的东西出现了，但是这个东西都不是让你解脱的东西，你要用平等心来对待。这样出现的时候，是你知道这里是升起灭去，是无常的，它会变，变换完了后，它就你不再给它增强或者什么，它就会越来越淡，也没有。那有的同学，很多同学呢，他见神的时候呢，他很乐，他会执着，结果神变回鬼的时候麻烦了，他脱离不了了，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一些麻烦。但是你见神见鬼的时候，这个是因为你的宿习、你的习性、你的心里头的一些以前的运作，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一些因素出现的时候，你如实的了知它，观察你身上的感受。这个时候呢，你观察感受这个心法它还会是，但是因为你不再给它增强了，心啊它是不可能一时这个一心二用的，它是因为它运作得很快，一下圆这个，一下圆那个，一下圆那个，但是我们把我们主要的心呢、啊、圆在我们的当下，这个时候呢它得不到它应有的这个滋养的时候，它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这就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啊。我们是这样， 你刚刚讲的那位韩国和尚 是， 他说护法神一直追他， 对，就是这样。 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解说，后来他休息了， 对， 那个新的 他就没有了， 没有， 没有再来干扰他了， 这样， 他没有再来干扰他了。他也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心里头，但是他因为方法没有弄对，就他一直就是对那个东西，他接下来看就是刚才我讲那个例子，他没有智慧啊，他是。被拽倒了，被拖死了，还执着的，要有方法要弄对。 好，谢谢。请问其他有哪几位？这也是，这位也是研究佛法的。 好， 那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好不好？我姓谢，很荣幸。我经常问的也是好，欢迎大家。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说智商。内观看是有多少呢？ 是， 也是有经验的理解。 是， 据我所了解的哈，就是说在佛陀讲法师经典里面，刚开始在讲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有很几个层次，因为它有不同的例子，比如说像富罗那拉加丹尼啊，还是舍利子啊、目犍连。事实上，他在讲法的过程里面，不同的例子有不同的法门，所以说他在我在讲内观的部分是比较接近于。你可以用的部分是我念比较少，但是如果你去看他，你会找到一个节目，就是从南方的节目、西南的节目都会。然后在讲外观的时候，是在听那个阿含经，所以阿含经的时候是从北方过来的，到中国大陆到汉地啊。所以阿含经里面在讲